代。美国司法部加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同美国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新罪名。检察官指控华为等的企业从6家美国的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起诉书同时指控华为涉嫌违反禁制令，同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北韩等国家有生意往来。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4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7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4.8，跌1.6。中芯国际16.4，跌0.8毫；阿里巴巴215.4，跌1.8；小米集团13.14，跌2.4；美团点评100.2，跌2.3；建设银行6.52，升8仙；盈富基金28元，升5仙；中国平安90.95，升2毫；融创中国45.3，升1.35；友邦保险80.75，升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37，瑞士法郎7.929，澳元5.219，加元5.862，新西兰元4.998，欧元8.4192，每百元对港元7.0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66美元，卖出157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丽业街。咁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广福道因为爆水管咧，而家去圆洲仔方向，近住运头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噶，影响到广福道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右转去运头街，部分嘅巴士路线而家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18乡回旋处桥底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Boom,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个情人节最佳音乐情人嘅得主系， 吓，系我，真系我，系咪有阴谋噶？ 如果你都想知道本年度最佳音乐情人是哪一个，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看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你情人节快乐。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二月十四号啦，情人节啦，我唔知道你今日可以有啲乜嘢嘅计划啦。原因就是有啲官员都同你讲啦，喂，尽量唔好见啦，因为你又戴住个口罩见啦。不如果你今日嘅另一半系同你讲，喂，我哋今晚真系唔好见啦，因为究竟系因为佢唔够口罩啊，佢听啲官讲嘢啊，定系佢好 sweet 咁样？为咗你嘅健康着想咧，我哋有 Ian 咧，今日新收到呢首嘅派台歌，今日叫做《正式开始》。嗱，我话黑心传媒嚟嘅。我俾一个另外嘅思考嘅空间俾你，会唔会其实佢有另一个咧？ You can sit here with us. It's the cool kids table. Talking shit around me, boy, you got some nerves to call me mental, mental. You wish you could tap this, but daddy told me I should say no.Speaking up on me, got me sick of listening to your mumbo jumbo. You're trying to miss the wind. You're trying to miss the wind. Sometimes I break freeze.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ack, just grab that and say you should blow it. I suggest you look. 介绍咧，你嚟自香港呢个嘅独立嘅组合，呢个音乐人咧叫做 Tom Beats 啦。今次 featuring 有 Cole Young 新嘅 single。 Wait, hold up, are you still here? I thought I made myself clear. I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ies when your secrets grow bigger and bigger.Know about this? You play with fire, you get burned. I mean, it's simple physics. You think you're so smart, you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I'ma do you this favor and kindly ask you to be my baby. Well, I've been making remarks and I must take out him as Lisa. Feel better, some of us actually know better than to fuck with the cheaters. Now he's trying to tell her, loves you and her mama, Sita. Father said I can be forgiven, but I'm a straight prince. Isn't the best California? You're trying to, who you're trying to make? 其实很多香港人都是用英文去写他们的新的作品的。这一首歌的歌名如果我直译的话就是你个大婆知不知Tom Beats featuring 有 Corey 有这一首的 Does your main chick know about this?请嚟有两位嘉宾啦，有林家谦啦 ，Hi，Hello， 系啊，同埋今次同我一齐合作嘅监制许创记 ，Hi，Hello， 系阿琼好开心啊， 系啊，所以你唔见我而家粉喉咩？ 系啊， 唔觉喎， 佢话你系佢嘅男神，咁呢个 下姐系， 下姐系嘛，新年讲啲咁， 佢话好中意啲书生型嘅男士啊，佢啊。 但是呢必须要讲啊你还不是书生 讲错。许创记即刻拿个电话出来拍下他们尴尬的样子。 表面 但是你看了 MV 之后就即刻中意了另外一个男主角。 真是善变啦。喂讲下你就好新的派台的作品先啦。拼命无恙。 是 啦。喂我想问这一首是不是延续你之前一些作品的其实。 可以这样讲是下一位前度的。 之后的延续的。 Yeah, okay. 但初初没有想着做这即不是想着做二部曲三部曲或者怎样续集的。只不过是之后跟朋友傾开、哎、考以前好像很豁然但你的人不是这样的、yeah. 即熟我的朋友呢 其实你扮的。咁跟住就是的其实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诚实一点的角度或者是一个调转的角度去写考以前呢、啊、所以我就那时就。就邀請直爺就誒、欸，不如我哋即係如果我哋寫一個調轉嘅，即係好似刮翻佢一巴咁樣啦，完全顛覆佢嘅，又得唔得咧？咁就有咗呢一份詞啦。 哦，因為導演係阿星拍 嘅，導演係星同埋 Maggie 啦， 同 Maggie，OK。因為上次我哋訪問阿星， 係 咁跟住咧，佢話好開心啦，因為佢話誒，佢、自己聽過一個版本咧，就係話阿林夕都睇咗你上誒考愛前度嗰個 MV 啦，跟住佢話咦，又刺激到佢一啲嘅思考嘅方向咁樣嘅。 是但我想刺激那个未必是是这只歌写出来的。 哦、okay、 即之前是有想过的即是他跟直爷谈见到面的时候就说啊、哎、看了你 MV 啊他说有多重的意思。 是。 多重意思那这些多重意思他会 inspire 到他咯。 是。 那所以就。 但就不在这首歌里展现出来。 我觉得不是但是其实 MV 上都有延续的同上次。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MV 那个故事和歌的故事有一点可以分开。 是。 即是你如果大家要留意的话其实我歌的文案和 MV 文案是不同的。 咁我先讲了歌理方面。 好啊、 即是歌方面、因为刚才你讲其实都是想喂你本身不是那些咁阔达的人的嘛。咁、然后不如我哋写一个版本就是冚返自己一巴啦咁样嗰啲嘅。咁但是嗰陣时呢个曲啊等等嘅时候是之后你再写啊定是之前已经有呢首歌的 demo 草样 之前的其实。都可以講嘅，就係我軒仔度攞翻嚟嘅，係啊，因為之前係寫俾佢嘅，真係 tailor 服佢嘅。嗰一排收歌，跟住想寫咗好多首， 係 咁嗰時出咗舊年定前年啊，出咗潛水嗰幾隻啦。咁呢只其中一隻耗氣咗嘅，咁都好耐。咁我就問我喺度諗，唉、哎，有啲咩歌作又啱自己唱咧、啊？其實都頭幾位就係諗起呢只歌嘅，咁、就所以就問佢膽粗粗問，咦你呢只歌係做咗未嘅咧？咁如果我拎翻嚟唱，你介唔介意咧？咁所以就佢又好好咁就 release 咗俾我唱。 咁但你話歌同 MV 嗰個嘅分別係即係個文案唔同噶嘛？個分別喺邊度咧？你覺得？ 我覺得歌其實佢冇一個好重嘅劇情或者一個好實質嘅劇情嘅，佢係講緊一種狀態或者心態嘅。咁但係喺佢 MV 其實就阿星同 Maggie 佢哋將一啲故事啦，甚至上次其實都有啲㗎喇，但其實都唔係好實質，即係兩個一男一女係幫大家戒指啊，或者係滴蠟啊，或者之類嘅嘢啦，係表達一啲意思嘅啫。但其實今次就好似有一個好實質嘅所謂劇情啦，但係我覺得其實劇情唔係最重要。其實係即係今次有四個人啦，有我的我添啊，好震驚。有香港嘅，我係香港嘅備胎啦。咁佢係女主角就係香港嘅女仔啦，跟住同一個台灣嘅男仔啦。咁佢哋糾纏拉拉扯扯，咁所以佢香港有我啦。咁個男主角喺台灣有另一個女仔。咁其實想表達就係大家都拼命愛下個，或者不停去，其實大家冇心傷害大家，只不過係哦你。尤其是一個 long 啲嘅狀態，其實你係會會揾唔同嘅人啊，或者係可能我好想放低你，我好想同第二個開始，但其實久久都不能開始，因為其實一路都未放低你，但以為我拼命開下歌就可以放低你，其實都唔能夠釋懷。 OK， 但係咁你知道係要演戲㗎啦嘛？今次即係未必係一種就係情緒上面嗰種，即係、你醖釀啦，然之後你有啲咩情緒你就拍低佢啦，唔係嗰種嘅方法嚟㗎嘛？ 唔係啩？唔知啊，唔識啊。 唔 enjoy 啊，演戲。 哦 ，OK 嘅， yeah. 我覺得幾，我都好似幾快就佢哋話有，即係就可以唔使再踢咯。 係。 咁但係其實我 take 翻出嚟都，我諗嗰度得十秒定廿秒咁樣咧，成個 MV 有我嘅地方，搞咁多嘢， 你要多啲係嘛？又飛外台嘛， 翻翻張機票唔飛過去，你知搞埋佢就算啦。 要做主角咯， 又要我飛啊，冇嘢冇劇情咁樣。 係咯，因為許創基佢自己都有講啊，我見你嗰個喺你嗰、那個唔知 Facebook 定 IG 我唔記得咗， 膚淺， 全身最新沐浴巨星嘅計下 case。 之前是邊個啊？嗰、那個叫咩？唔 係咯，沐浴巨星係阿萬綺文啊。 萬綺文係， 萬綺文跟住沐春風就阿 K， 跟住而家又林家添。 男人啊嘛，等我嚟啦，男仔揾我。 唔好咁膚淺。 搞到好似好肤浅咁，佢露脚趾啊，大佬！ 喂，你好变态，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留意我啊？我露手指咁点啊？而家 好笑，唔系我讲嘅，你睇到啲 comment 咧， 系 你唔好掹我啲 comment。 得啊，我哋唔好，我哋讲翻正经嘢先。 唔系，头先嗰啲几好听，我觉得嗰啲，佢变太正经啦，我觉得。 你睇唔睇到啲 comment 系话有冇搞错？边有人冲凉着衫啊？嗰啲咁样。 诶，咁以前全部拍咗啲电视剧都系咁噶嘛？即系我衫都未会除一次啦，我就要落去淋醒自己啦。 其实个精髓系佢好惨嘅，好可怜嘅。 系，系，而家包唔到噶啦。你头先讲完佢有脚趾有呢样嘢之后， 好肤浅添，搞到。 咁我想问，点解会促成你两个合作？呢两个其实系之前都有认识噶啦，有倾偈啊，诸如此类。 好似嗱，我哋有friend 啦，咁真系认识好似系上年年尾嗰阵时，佢哋都未出前度。 前年啦，嗰个系 前年年尾，即系近圣诞嗰啲时间。咁佢有 cover 啦，即系我睇到有 cover 啦，咁样。跟住我问佢话，其实即系纯粹约食饭倾闲偈咁嘅。我话有冇兴趣真系做幕前噶？咁嗰阵时佢就话都有噶啦，其实我已经整咗只歌啊，不过唔知点行。嗰陣時下一位前度就錄起咗你俾我聽嘅，我記得係啊。跟住佢話，咁我話其實冇乜點行嘅，即係你想試你對你自己作品有信心，咁你咪自己試下行，睇下有啲咩闖一翻天地。咁啊點知闖咗個新人王翻嚟咯？係 啊， 係咯。 一係唔行啊， 一係唔 一行到咁。 咁嗰陣時就識落，咁又傾偈。咁有時佢有啲嘢問下我啊，IFPI 嗰啲又問下我啊，咩都問。總之佢唔知嗰啲就問，即係佢因為自己一 one man band 啊嘛。咁然後去到作品上面嘅合作就係我問佢收 demo 嗰陣時，就小明嗰只圓系啦，咁嗰阵时就除咗收 demo， 因为通常收 demo 咧，我录完俾翻个 writer 听啦，即系个作品，嗰啲 writer 好少同我讲啊，其实嗰个 chord 咧系我唔系佢编噶嘛，又唔系佢监，我收佢个 melody。 系， 跟住我就发觉原来佢对佢自己嘅作品个画面系好清楚嘅，同埋佢对佢自己作品咧有一份执着嘅，即系我谂佢对于佢就咁卖咗 melody 出去嘅歌，其实佢都好想知道个制成品系点啊，甚至乎或多或少。系佢好清楚佢自己只歌嘅画面嘅，其实系有啲执着同埋有啲 迷失， 系啊，有啲迷失，有啲偏执嘅。咁咁嗰次合作咗之后，就系到听风啦。 嗯， 咁听风咧，佢又系其实佢搞掂晒嘅啦，成件事。佢连 vocal 都自己录埋嘅 ，Kelly Quack 啦，搞掂晒喺度做 mixing 嘅，我记得。 好吧。 咁跟住佢搞嚟搞去都觉得。点解好似同出街嗰啲声都仲有距离？ 跟住佢喺 IG 就 reply 咗我 story， 跟住我就话：你帮手不如。 咁佢其实系做咗99% 嘅嘢，剩翻1% 出未出到街之前，我就帮佢做最后期少少 mixing 上面。咁嗰次就真系真正喺 production 上面合作。咁上次合作完之后，咁大家冇反到面，咁佢今次佢就话啊。今次就再进一步啦，你可唔可以 take 下 vocal 啊？咁样咯。 哦。 曾看过的那雨后长彩虹，宇宙觉今天可失了踪。随风飘动，听雷暴刮起的风，或会听到叶儿在起舞。翻的汗色内，遍地瓦砾太感慨，片刻安静，再重拾半点清醒，让那灰尘化为尘埃。 安静，要重拾观点清醒，为昨天情再度提起劲。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特区政府正系研究多个方案，包括使用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十个港人回港。邮轮仍然停泊在日本横滨，乘客在邮轮被隔离。消息说，虽然有船上的港人透露未有感染的人士可以留在船上或者上岸隔离至今个月19号，但特区政府连日来同日本商讨，对方仍然未给予明确的日子，没有感染的人可以几时离开，所以暂时未能够确定协助他们回港的具体日子。消息又说，现时有四个入境处人员在当地协助，但由于船上不断出现新个案，日本方面未开始给乘客陆船接受检疫。特区政府都需要了解船上的港人是否希望即时返港，或者要再前往其他地点。过去两日，湖北省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大增。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珍解释，在确诊病例以外，增加临床诊断病例，令到确诊患者的数目增加，认为能够真实反映武汉的情况，有助做到早诊早治的目标，降低病死率。临床诊断病例的项目只有湖北省采用，其他地方未有增设有关项目。他又表示，自疫情发生以来，有1700多名的医护人员受感染确诊，当中6人死亡。对于因为救治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的医护人员个案列为工伤，可以享有工伤保险待遇，亦会提高临时工作补助。港铁彩虹站四个淡水冷却塔样本，其中三个的退伍军人肝菌浓度高于行动水平。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相关的11宗病例。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即时停止运作这些冷却塔，会安排承建商全面清洗消毒。李家润表示，淡水冷却塔位于车站外，主要功能是协助制冷系统散热。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港铁已经加强站内的新鲜空气流通。他昨日同卫生署以及机电署商讨事件，又强调港铁会根据指引定时定点测试和维修冷却塔。屯马线一期通车，在早上的翻工繁忙时间成为转车站的大围站，未见有太多市民转乘屯马线。大围站的地面贴上提示转车颜色指示，大围马鞍山线往启德以及系东铁线往红磡站的月台互通，乘客只是需要过桥到对面就可以转车。港铁加派职员指示乘客如何乘搭新线。住在大围的陈小姐到显径上班，以往乘搭小巴上班，间中要等至少15分钟齐人才开车，相信新线通车只是需要几分钟能够到达，更加容易预计时间。到蓝田上班的叶生表示，在大围到钻石山转乘观塘线更加方便。由大围到康城上班的陈生表示，不用到九龙塘转车更加方便，相信最快能够快至少10分钟。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列车运作大致畅顺， 屯馬線一期特別頭班車在早上5:45通車，由啟德站開往烏溪沙站，百幾個鐵路迷見證通車的一刻表現興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7点，升99点，总成交金额83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5元，跌1.4；中芯国际16.24，跌1.04；阿里巴巴215.8，跌1.4。小米集团13.1跌2.8，美团点评100.5跌2元，建设银行6.52升8仙，盈富基金28.05升1毫，融创中国45.25升1.3，中国平安90.9升1毫，友邦保险80.5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8，澳元0.673，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6.66美元，卖出15,75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更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桑雅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路街。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业街。咁之後喺風浪方面咧，再提翻大家啦。大埔嘅廣福道因為受到爆水管影響，而家廣福道去廣福公園方向咧，跟住運頭街嘅快線係仍然封閉嘅，影響到咧廣福道嘅車輛暫時唔能夠右轉去運頭街，部分嘅巴士路線咧都需要改道行駛。最後係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西九龍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这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意买还买，留意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的了。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包括食物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的。 不过呢，含有大麻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会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埋我买手信俾你哋啫。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做我哋嘅嘉宾啦，就系有我哋嘅新一代嘅沐浴巨星林家谦啦，同埋有佢嘅监制咧就系许创基嘅。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咧，点样促成到你哋今次呢首《拼命无恙》入边嗰个合作噶？ 好烦噶，好小心噶，观察晒你个人有冇事先同你合作。 唔系，系我烦啊，因为我通常唔系好敢揾人去帮手去合作，系因为我惊我即系好难，好难会大家会 compromise 到啊。 嗯， 哦，费 事真系。决裂啦，友谊决裂咁就问， 饭都冇得食啦。 系咯，咁就所以好多时都系谂咗好耐先揾人帮手嘅。 系 ，OK， 系啊。 但你互相睇中大家嘅地方系边度？我想知。 咁同埋因为都做音乐啦，都会留意 credit 啦。其实佢写好多歌咁之前。咁我諗佢嘅 melody， 哎，我再讚佢真係我都覺得有啲唔好意思。 起雞皮啦， 講返腳趾囉，我哋好冇。 講返腳趾，其實佢嗰啲 melody 好聽不在話下啦，即係好啱廣東市場，你留意一下， yes. 其實好啱唱廣東歌㗎，即係大家好容易投入到啦。同埋佢有個 class 喺度，我成日都同佢講嘅 melody 有個 class 喺度。即係唔係話淨係好聽hit 或者冠軍咁。佢啲歌係好 long lasting， 我覺得。咁呢個亦都係我當初點解問佢收隻歌想俾方浩文合作， yeah. 就係我好鍾意佢 melody 裡面有一個高貴嘅氣質喺度。係、 yeah. 啊。嗯，咁Terence 呢，你自己嗰陣時覺得咦佢觀察咗咁耐啦，你又幫我做咗少 mixing 啦，大家傾過幾次偈啦諸如此類。去到今次你覺得咦係一個 right timing， 不如試下邀請阿 Jeffrey 一齊去到睇聽下你嘅 vocal 啊諸如此類。 係啊，因為其實同佢上次合作都做好多嘢，你唔係嗰一 percent， 後面係其實再做翻從頭做過 mixing 嘅，咁所以佢有俾翻啲 feedback， 譬如可能我投嗰幾隻歌我自己做嘅，佢會話我狼死嘅，佢話 狼死 係 咩意思啊？ 或者叫做啲嘢好搶咯， 嗯， 霸道咯，啲聲音出到 係啦，即係啦，即係咁，我個當時都有啲係反而係特登嘅，即係我係想啲嘢搶啲，即係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其實係要。貪心啲，我要俾人即係要搶到佢，或者要抓到佢，或者要 catchy。咁所以就會做到啲嘢會出嘅。咁而睇到聽風，佢就我哋將個嘢可以教返中間啲啦，即係 balance， 所有嘢都 balance 啲。咁我覺得都好聽，同埋把聲即係會覺得聽返出嚟係冇咁尖啊、成啊咁樣嘅，係舒服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幫，即係會可以溝得埋，令到件事係 balance 翻咯。我係好似好霸道啦，佢又好似好唔霸道咁 好似 咁，所以就將件我覺得應該可以幾好喎、啊。咁又可以即係同你偷下先，係咪佢即係 production 上係好多嘢可以可以教到 偷曬啦，冇曬 啦，唔係即係佢個意見分享係好好。 可能聽眾未必了解，其實我哋有時做廣東歌咧，佢、yeah. 搶意嘅時候，佢就未必耐聽。 嗯， 即係我哋做 production 永遠要喺嗰度攞一個 balance， 攞一個中間位。如果耐聽嘅話，即係佢你可以好 loop 好耐，咁你隻歌先會成為金曲，成為經典嘅。咁所以中間嗰個 balance 好緊要。 OK， 我點樣可以好 eye catch 搶到你嘅 attention 之後，你又唔會？ 覺得佢好隱意啊，好尖啊，好煩啊，或者好 repetitive 啊。咁嗰樣嘢其實除咗話創作嘅元素之外，嗰、yeah. 個製作嗰個聲音元素都好緊要。 係咯，因為牽涉到可能你編點編啦， 幾尖幾咩落，係啦。咁、哦、但係今次編曲咧，其實佢、嗯、我同佢合，即係同阿林家謙合作，有一樣嘢覺得好，佢好特別嘅。係。其实佢做一样嘢出嚟咧，佢已经谂好晒，有时谂多咗添嘅。 嗯， 咁佢个 arrangement 已经齐晒、yeah. 基本上全部嘢齐晒，我只系令到佢做，唔好谂。即系我谂我同你讲得最多就系唔好谂啦，唔好谂。 谂下， 佢连派台到上个礼拜都仲喺度谂紧话啊，嗰、那个吉他声咧系咪可以点可以点 mix 咗噶啦，但系。 哦，你唔好谂啦，大家仲要半夜点几钟，虽然我未瞓，佢跟住佢话咁好啦，我瞓啦咁样，即系佢应该系瞓咗上床，跟住突然间话个吉他声系咪都可以仲有啲地方改一改咧？ 系，我想知咁你哋嗱，头先喺制作上面讲好多啦，咁但系因为今次 take vocal 都邀请阿 Jackie 一齐同你合作咁样噶嘛，喺你哋喺 studio 度处理 vocal 嘅时候，大家嗰个 idea 又如何碰撞嘅咧？又？ 都有啲碰撞㗎，因為其實、yeah. 我自己可能之前有啲歌自己 take vocal 啦、yeah. 自己已經諗好點樣唱，覺得嗰個 take 係啱數嘅，咁但係就俾佢take 或者監咗，佢會話到另外一啲嘢，平時我係唔會用嘅、嗯、即係我覺得呢 take 唔我唔會 take 呢 take 啦，但係佢會 take 呢 take 咯、嗯 okay. 而 cut 到出嚟係好聽喎，係、嗯、 係、我諗係嗰個可能大家做嗰個時間有分別，我諗我以前做咧、嗯，有好多時候我揀嘅嘢同佢都好似，係啊，咁但係做耐咗，我發覺其實廣東歌本身嗰個文字已經好硬意嘅， 啊， 咁所以我有時覺得要嗰個感覺貼落隻歌嗰個感覺係好緊要，反而沙唔沙石嗰啲我真係唔係好介意咯。咁、 okay. 因為佢係有少少完美主義，咁、嗯、變咗佢無論喺個音樂或者喺個 vocal 嗰度咧，其實佢有時都會覺得好需要追求到一個 好 perfect， 好 perfect 但嗰種 perfect 你只係嗰、那個係邊種嘅 perfect 先？ 聲線啦、啊、咬字啦、啊，即係全部嘢佢都要，因為其實佢好完美主義。 唔係喎，你都有嘅喎。 我係強迫症，你係完美主義。 我想問分別喺邊度咧？ 我都冇分別咁啊，都係處女座嘅 其實我唔係處女座嘅，我雙子座嘅。你都覺得我好完美主義啊？其實我又覺得唔係，我可能我個完美係追求，即係我可能我都係有個畫面嘅，但我追求嗰個畫面同佢 嘅畫 係有少少唔同。 咁啊 ，OK， 所以即係你要揾一個唔同 vision 嘅人一齊做，先會有更多嘢出嚟。如果唔係，永遠就係得一個 angle 或者 vision 係唔好睇嘅。 但係大家都有一個咁清晰嘅畫面嘅時候，佢、點樣去到攞個中間位係可以好災難性嘅？即係你自第一個都要係、都你都啱聽我講嘅嘢。 冇噶，水帶水屋，水正確我哋。 即係鬥大。 同埋我哋錄 vocal 嗰陣時咧，其實算係好順利。 係。 同埋我記得錄嗰日你係好似之前仲係啱啱病完，把聲唔係好得，但係其實係好順利， yeah. 因為佢好熟自己隻歌去寫， 咁、 所以呢個亦都係我鍾意同 songwriter 合作嘅，即係永遠都係只需要幫佢哋去完善佢哋嘅畫面咯，係、 yes. 啊 ，OK， 咁都幾好啊，幾 smooth 啊，咁樣 好 smooth 啊，即係都冇乜啲。头先嗰啲 drama 嚟嘅啫， 我哋有嗌晒咩事？ 冇嗌晒， 有对情侣啊咩事？ 系咯。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有事痊愈，拼命爱下个，但为何伤口不退愈？情人不该比较新旧，计赢或输，为何又拒绝同住？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 谈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可是错，何苦还要委屈我？努力过活，拼命无恙，我没有事，却又为谁争这爱？想你想念我善良，我被背叛没法扮原谅，要扮伟大却又未如我想象那样，明明失恋仿似心脏中倦内伤，无能力呼吸形象，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不破。我放下你却未放低我，懦弱还是未能面对，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旧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咁但係我想問，咁嗱，而家都幾首嘅派台嘅作品啦，咁係咪已經有一個朝住係一個完整嘅，即係可能一個 EP 已經即將誕生？冇㗎啦，都係 冇 單曲，都繼續係單曲。 暫時係咯，但係未諗，即係一路做冇諗做碟咯，因為我覺得本身已經散瘦瘦，即係唔係話特別計劃一個專輯去做，而家夾硬去做就好似有啲刻意嘅。 係。 咁但系我唔知啊，即系可能我做咗几只睇出嚟，原来可以砌成一个，即系几个 puzzle 砌成一张图嘅，原来又啱数嘅，咁就可以考虑下嘅。 我唔记得系咪之前你有提过一次，好早嘅时候做访问咧，佢都做咗一只先咯，咁睇下之后点就点咯。 而家都系 咁，但系而家就 keep 住，可能上年都有几首嘅歌，跟住嚟到今年年头又派咗新歌啦，咁样样。咁所以系咪开始对自己可能自己嘅创作有多啲可能系 idea 啊信心啊？一路咁就繼續做落去咧，會 都會嘅，唔係其實創作都一路都 OK 嘅信心，只不過係唱方面其實係一路都唔係太大信心嘅。咁但係過去即係啱啱譬如頒獎禮啊，或者各即係媒體嘅， 你都算唱，你都唱到啦。 咩話？ 我話低八度你都唱埋，冇所謂啊。 咁佢病啫， 唔好亂講嘢啊！隔離台嘅事唔好喺度講。 Aaron 要介意㗎， 介意㗎，呢個係樂壇嘅事嘛。 真係好似情侶嗌交。 哇，唔 係好，好營養，好營養嘅對話，真係。 可以咁啊，你唔係，但係講翻先， 係咯，而家信心應該多， 係有啲信心去繼續做落去嘅，即多咗信心嘅，多咗即係覺得哇死啦！一路做自己做係咪都冇乜人會留意啊，或者冇乜人會欣賞咁，但係唔係喎。原來大家都會睇到喎，亦未必淨係睇你哦個背景或者有咩公司咁樣。 係， 咁就而家就少咗呢啲煩惱，就唔好諗咁多，又繼續做下咯，做多啲咯，今年又。 同埋因為我覺得要揾到一個把聲係有特色嘅人係好難而佢把聲係非常之有辨識度。 同意， 係啊，咁所以唔好嘥咗佢。嗱，咁而家嗱 MV 又有㗎啦。 咁啊，出肉誒侮辱巨星同埋踩腳趾嘛。係。O K。 重點粗口添，真係侮辱巨星。我哋今日唔係，你今日就帶咗呢啲嘢過嚟啊？ 係，我喺度揸車過嚟，喺度諗緊想訪問過。 你真係 係啊？仲有冇啲未問到啊？你仲想補充 啊？你？ 但佢成功 系啊， 唉， 山低啲嘢你识咩啊？ 咪系咯， 剪都系剪呢啲啊， 抢科喺度。 咪系咯，你估你真系讲音乐，都系嗰啲八卦节目嚟嘅啫。喂，但系期待你更加多唔同嘅新嘅作品，系啦，包括系写俾人又好，自己唱嘅都好。咁啊，许创基就继续做紧你望紧你嘅 concert 先啦，同阿 Charmaine 咁样样。 咦，我哋会合作咁 啊？系啊，讲咯讲咯， 讲一讲系咩啊？系 演唱会佢嚟幫手唱和音， 哈哈，我自荐嘅， 哦，第一次定之前 第一次冇啊，冇 未唱过红馆啊， 咩 红馆唱过未？ 无论红馆又好，和音都好，都未，系都未唱过一个演唱会和音， 系，咦，系一个 试下咯 ，full length concert 嘅和音系一个 个 workload 都几重嘅， 系咯。 不过因为佢 个激好唔同， 佢基本上同我哋成个乐队都混熟嘅 ，O K 系咩？有边人啊？我唔知嘅。 河山大乐队， 唔系即系嗰啲和音嗰啲，我唔系好识噶。 而家讲啊 ，Vicky Chan 咯 ，Andy 仔 ，Jenny， 我哋自己食饭倾偈， 你可以剪咗佢， 闯入咗佢哋嘅日常生活嘅对话咯。 咁嘅話，嗱， 但係期待嘅，期待嘅，係期待個和音團， 期待和音。 唔係啲人咧話咧，你做歌手，你做乜鬼要唱和音咧？我又覺得冇乜所謂， 冇所謂㗎， 我覺得冇乜呢啲包袱，我幾玩。 係啊， 你岑寧兒都係咁唱， 同埋 添咁唱， 同埋因為其實係一個團隊嘅工作嚟㗎嘛，一個演唱會。咁你以前側田都係㗎，咁都係唱 Janice。即冇所謂，即如果你係嗰個團隊，你唔係嗰個團隊，你無啦啦，即大家都係 就尷啫，係咯。咁所以嗱，即係到時你睇埋方浩文嘅 concert 嘅時候咧，你又多一個 沐浴巨星喺度，好似阿 K 嗰個演唱會咁樣咧，搭個浴室，佢淨係佢自己一個喺嗰度， 露腳趾啊，淨係 喺入邊淋花灑， 淨係露腳趾。 呢啲係咪都剪出嚟？ 係啊。今日要多谢晒许创基啦，同埋乐坛 好冇营养嘅 林家谦，多谢两位， 多谢，拜拜。 不哭了，不想了，不想就这么没事。若需要，亦不要，没有沧桑的恋爱史。只怕根本我愿意要抚摸过每根刺。要个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琐事当天大事，那样坚持，那样不智，却又自没有结束，不会开始。这次伤心到下次也应该再有几次，也许一想起某某事唯一可中意，才来害怕无下次，其实多么讽刺。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憾便老得很快。相恋过，单恋过，单身话更加自在，那样不同，那样相似，到下一个会否相得更精彩？不会得到最爱，最多只有紧爱，这么反复比较，继续重复到未来，才明白爱情是我和自己的竞赛。释怀， 岁嘅女子寻日不治，事主近期冇外游，佢喺东京做的士司机嘅女婿都确诊。女婿发病之前两个星期冇去过中国湖北或者系浙江，亦都拒绝接载外国人。和歌山县亦都先后一个医生同一个七十几岁嘅男子确诊，其中七十几岁嘅男子曾经到医生工作嘅医院求医，但系当局话七十几岁嘅男子求医嘅时候，那个医生已经放假，认为他并非在医院受到感染。早前被多国拒绝靠岸的威士特丹号邮轮，船上所有乘客通过检测之后，陆续登上柬埔寨的口岸，总理洪森到场迎接。首批第100个乘客上岸之后获送上鲜花，部分的乘客情绪激动，洪森同乘客拥抱。柬埔寨政府将乘客送到机场，邮轮公司安排航班协助他们回国。洪森说，柬埔寨虽然不是富裕的国家，但对滞留邮轮的乘客表示同情，亦都尊重人权。威士特丹号今个月1号驶离香港，原定明日在日本横滨靠岸，但日本、菲律宾、台湾、关岛和泰国先后以忧虑新型肺炎疫情为由，拒绝邮轮泊岸。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的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1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912.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4.8，跌1.6；中芯国际16.26，跌1.02；阿里巴巴215元，跌2.2；小米集团13.1，跌2.8；美团点评101元，跌1.5；建设银行6.51，升7仙；盈富基金28元，升5仙；中国平安90.85，升1毫；融创中国45.25，升1.3；友邦保险80.6，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47，瑞士法郎7.924，澳元5.225，加元5.863，新西兰元4.999，欧元8.4214，每百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41美元，卖出1,57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都多车嘅，过咗景隆街。而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维园落桥位咧，而家交通都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比较繁忙少少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新界方面咧，大埔嘅广福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广福道去元洲仔方向近住运头街嘅快线就封咗路。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咁啊，附近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咁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广福道近住运头街因为爆水管啊，咁啊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九龙嘅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咧就比较多车。另外就系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嗰段咧都系分别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饮酒咧系会致癌噶，千祈唔好误信饮酒可以改善心脏健康而开始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翻嚟下昼四点十分嘅骚动音乐，即系好多歌手喺二月十四呢一日派歌，可能都系想讲啲甜蜜嘅爱情故事啦。哇，不过呢一首歌劲啦吓，即系无论系讲亲情、友情定系爱情咧，佢都可以帮你讲到嘅，都可以表达到当中嘅爱意啊！林欣彤最新派台作品， 不想你沦为败家，这伤口总会结疤。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融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仍然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撑可一起撑，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闭于漫长与慢，愿你是这泪人我未惯。 作曲有洪家豪，填词有陈永谦，编曲监制都有 Larry Wong 嘅呢首最新派头作品。 歌曲名称叫做《亲爱的巨人》。 恳请你顽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明晰掉进井水，让我这住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意进退之间，要撑可一起撑，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知 多谢身边每一个巨人啊！多谢在很混乱的时间都是坚持撑住我们的每一位巨人啊！所以无论是亲情啊、友情定是爱情，都想祝福你啊！简丽林欣彤最新派台作品《亲爱的巨人》。 嚟到星期五四点钟之后咧，又到阿琼介绍华语歌啦。 系啊，但系其实今日想介绍呢首华语歌嘅灵感系嚟自一首最新嘅广东话派台作品。 哦，即系断了米路啦。 系啊，冇错。咁、但系咧， 咁你搞晒两首得噶啦。 唔使，咁俾我讲咗我呢边呢首先。同埋好开心啊，可以介绍万芳嘅作品啦。 哦，系、哦。 因为我唔知点解，自从咧俾黄冠斌知道去台北睇去高雄睇呢个万芳演唱会之后咧，黄冠斌讲咗足足一年啊。 哦， 系啊，咁佢而家冇得讲啦，当然就 唔好同呢啲普通人计噶。 佢唔系普通人， 啲凡夫俗子唔识啲欣赏万方，虽然我都唔识。 我想问你，好似都笑过噶。 有，因为我万方我知佢而家 keep 住有出碟啦，但系我唯一认识佢嘅作品就系新不了情。 但我哋发现佢系好夹呢个创作， 我太无知啦。 嗱，呢一首其实都系佢算系比较近期啦。 啊，等你先，我断一断你先。你开始讲呢首歌之前咧，我想知点解万芳咁吸引到你嘅？ 哦，因为嗱，上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系因为之前咧听嗰啲好旧好嘅滚石嗰个年代嗰啲电视剧主题曲啊，咁佢自己都有访问。 即系边个年代？九千禧年嗰啲啊？ 九零年头啊，九十年代初期嗰啲咧，跟住我好记得佢有一个访问入边，佢话佢好憎嗰时候嘅自己， 系， 因为首先嗰啲歌而家听落好娘啦，同埋好做作啦，咁但系咧佢即系，但系有一批人好中意嘅，即系嗰种好矛盾， 心不了情咪就 系 嗰一个， 系啦，就系嗰个阶段。咁我听翻嘅时候，其实我好中意嗰个阶段嘅佢，因为嗰个年代感咧，即系嗰种。做作嘅怀旧或者怀旧嘅做作咧，系我好中意，唔知点解好吸引到我啦。 即系等于我好中意林忆莲摇摆口红，佢嗰阵时声都未变嘅年代噶。 又或者系我好中意女人味嗰种感觉，即系嗰种矛盾嘅感觉咁样。咁但系近期嘅歌，你发现咧，原来即系佢可能多咗好多思考， yeah. 甚至乎或者多咗好多对于生活嘅体验，同埋佢唔需要再受到佢要写剧歌嗰个限制之后咧，佢自己创作其实好有佢自己灵魂嘅。咁、okay. 你会觉得哦，有才华，好嘢，好似我咁啊吓咁样。 咁第二个 point 咧， 讲完啦。 啊，你话有两个 point 嘅。 第二个 point 就系佢最近，即系近期嗰样嘢咯，有灵魂嗰样嘢。 好啦，你讲完啦，好啦，讲新歌。 讲呢首咧，其实都唔系好新歌，但系咧，每一次讲呢首歌，我都会忍唔住想喊。所以我今日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一个好大挑战。咁呢一首歌名咧就好简单，就是、叫做《阿兹海默》。 系。 咁呢一首 歌嗰、那個， 即係以前我係叫佢老人痴呆症啦， 而家都會稱呼佢叫做早衰症啦， 或者阿茲海默症啦， 係啦。咁大家講嘅呢個病徵咧，就係你會嗰、那個患者本身佢慢慢唔記得佢身邊嘅人啦，咁佢會開始冇辦法自理自己嘅生活啦，佢、所有嘅言行開始冇邏輯、冇道理咁樣。咁咧呢首歌，首先我哋要讲咗个班底先，嗰、那个作曲咧系吴青峰，咁、填词嘅呢一位咧就系、呢个故事嘅本身，佢叫做黎焕雄，系台湾一个诗人同埋一个剧场嘅经理嚟，咁佢同万芳相识之后咧，就讲咗呢个故事俾万芳听，万芳就觉得好值得落嚟写一首歌，就系、黎焕雄佢自己屋企本身咧系有呢、个即系算系遗传性嘅基因遗传性嘅老人痴呆症，所以佢。家中太多的长辈他都眼见他是慢慢不记得了自己、生活没办法自理啦，开始成为一个即用他的讲法就是不可理喻的小朋友、你觉得是这样。但于他是一个中年的男人，对于他来讲一个心里面很大的负担就是呢，他望着他自己的女儿，他好惊他有一日都会好像那些长辈这样慢慢不记得自己的女儿，慢慢成为自己的女儿的负担，他要每一日去照顾自己，有时候自己莫名其妙走失了，他出去找他很担心、即是这一种很矛盾的心情，我觉得哇这个感觉实在即太适合用来写一首好 sad 好 sad 好 sad 的歌了。 因为最大的那个张力是来自，即如果你是老人家可能七老八十，你可能叫慢慢我开始不记得。但如果他不是年纪很大的嘛， 中年三四十岁。 他已经知道的时候就是我很有意识定、我预计到我有这一步嘛。 好怕会有这一步咯。还有最重要就是他有下一代。即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现在承受所有东西，自己以后可能又会给回下一代这样的时候。那个矛盾的心情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好大嘅折磨啊！ 是 但系佢即系有阵时候你觉得人类最渺小嘅地方就系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面对呢个疫症咁样，你冇得反抗噶，你就系唯有等时间不断地流逝，你希望 奇迹有嗰啲系 新嘅希望啦， 咁 样啦， 诸如此类咁，封关啊，诸如此类咁。 系啦，但系都冇啦吓，冇意义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样，咁所以 唔系我哋讲嘅冇意义， 系啊系佢讲噶吓。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即系当你成日有呢个时候咧，佢会有个梦嘅，个梦境入边咧就系、佢会喺海边，即系我唔知系咪佢受到呢个名啊、海物个海字影响，佢成日会发梦梦见自己人喺海边。 哦， 咁嗰种感觉你会觉得其实都几得人惊噶，系啊咁样。咁所以想介绍大家听呢一首歌，去感受嗰种就系、佢可能忘记全世界，但系佢好希望佢唔好忘记自己个女嘅嗰种嘅好纠结嘅感情。 OK， 所以嗱，如果你同我一样，即、就、系、是、对于万芳嘅印象都系停留喺新不了情嘅时候咧，咁我系一个新啲 update 嘅。update 嘅印象俾到你， 我唔想同你啊，同黄冠斌呢啲人倾偈。 系啦，万芳嘅呢一首叫做《阿兹海默》。 双眼中，记得的只有。 发挥了，眼睛暗了，镜子里的人是谁？我记得究竟是浮色，我记得微笑是忧伤，但天啊，我不记得你是谁，在树下问了我，以为是一种很幸福的快乐，我不想人在苦陷得如此，幸福 又真系咁巧喎！頭先因為你講係近排派台嗰首廣東歌就係林曉陽啦，《阿芝與海默》啦。咁、其實佢都係講緊一個喺個海邊度嘅故事嚟嘅。 我覺得因為呢個名好易令人聯想起一個人喺個孤獨嘅大海邊，又唔知點咁嗰種感覺咯。但係佢嗰首講緊係人同城市之間嘅聯繫啊嘛。 係啊，但我幾中意佢講嗰個嘅故事嘅、即係就係阿芝同阿海默咁樣忘記啊等等啊，即係嗰種嘅關係。 將呢個兩四個字拆咗做兩個人名。 是 都有意義的，是 挺有趣的咁樣。咁你梗係以為我想播黎曉陽嘅《阿芝與海默》啦。 咁但係 Eric 咧係梗係唔會有得我估得中佢啦。 因為咧一講起呢個題目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其實都有提到呢個題材嘅，就係、是、老人家唔記得啦，即係佢所謂嗰種老人痴呆症啦，咁樣呢種病症。咁譬如頭先《阿芝與海默》佢就講城市啦、人啦咁樣。咁先前你提過，喺咪後你講啊嘛，李克勤都有一首叫《失魂記》啦，係咪啊？咁但係其實近年咧，我聽過最 impressive 講呢個題材嘅咧，就係、是、容祖兒嗰首《飄紅》。因為個編曲，然之後再用呢個飄紅，然之後所有嘢就啊，你就咁睇嘅時候，咦，講咩咧？啊，原來係講緊一個相同嘅一個主題嘅。 你好中意呢一首？ 我好中意嗰首歌。係啊，做咩？ 冇，我咪聽你介紹咯。 係啊，就係容祖兒嘅飄紅啊。 明明睡前夜還是落地，為何回頭又像從未結識？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署2014年在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加设围栏，公众人士要申请在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指定时段进行集会和游行。退休摄影师张德荣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高院裁定入禀人胜诉，认为当局的限制不合比例，行政署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判词，裁定行政署胜诉。张德荣在庭外表示，上诉庭的决定并不合理，不应该局限市民经申请在平日进入俗称公民广场的政总东翼前地示威和游行，认为基本法赋予市民的相关权利被剥削，强调会为公众利益上诉至终审法院。据了解，特区政府正是研究多个方案，包括使用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10个港人回港。邮轮仍然停泊在日本横滨，乘客在邮轮被隔离。消息说，虽然有船上的港人透露未有感染的人士可以留在船上或者上岸隔离至今个月19号，但特区政府连日来和日本商讨，对方仍未给予明确的日子，没有感染的人何时可以离开，所以暂时未能够确定协助他们回港的具体日子。消息又说，现时有四个入境处人员在当地协助，但由于船上不断出现新个案，日本方面未开始给乘客落船接受检疫。特区政府都需要了解船上的港人是否希望即时返港，或者要再前往其他地点。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本港上月下旬旅客大幅下滑，单日访港人次跌至65000，本月数字持续下跌。单日访港旅客人次跌至低于3000，当中75%为非内地旅客。旅发局表示，上月初步录得320万人次访港，每日平均大约100万人次，按年跌53%，当中以内地和短途市场的跌幅最大。旅发局表示，上个月中虽然因为农历新年效应，访港旅客回升至平均每日大约13万人次，但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不少的航空公司暂停来往本港的航线，以及是削减航班。政府都推出一系列减低香港和内地人流的措施，因此上月下旬旅客大幅下滑，本月跌势持续。11个市民先后确诊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港铁彩虹站的3个淡水冷却塔退伍军人杆菌浓度超标，港铁表示已经关闭有问题的系统。有着全套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牛池湾村的冷却塔上面检查，一批区议员和居民到港铁彩虹站请愿，要求港铁即时封闭车站彻底消毒。当区区议员胡志健担心，有专家指冷却水塔的病菌会影响中央冷气系统或者是冷热水管，带菌至各个出口和月台，要求港铁周末提早收站进行全站消毒。他说已经联络房署加强消毒村内的水缸，他们手持标语高叫口号，港铁之后派代表接收请愿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明日气温介乎18至23度，明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的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持续寒冷。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5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9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6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蚊，跌1.4；中芯国际16.26，跌1.02蚊；阿里巴巴215蚊，跌2.2；美团点评100.9，跌1.6；小米集团13.1，跌2.8。 建设银行6.51升七仙，中国平安90.9升一毫半，盈富基金28蚊升五仙，融创中国45.15升一个二，友邦保险80.65升四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81，澳元0.673，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68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96美元，卖出1,57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过咗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观塘嘅伟业街因为有临时工程咧，而家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嘅快线系临时封闭，咁车龙排到近大业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系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 Eric 啊，最佳情人梗系我个仔啦。 你有个仔嘅咩？ 系啊，温柔体贴，揾到钱，将来对佢外母一定好。 喂，咁佢同我女好衬、啊。 你有个女嘅咩？阿琼， 梗系啦，佢知书识礼，煮得一手好菜，一定对未来老爷好好 嘅 啫。 咁啱嘅，不如撮合佢，等我哋结婚 啊。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R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1,300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你。 变，但令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无被人知，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全没大概。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 今天半钟最后嘅 show 度音乐咧，揾你啊，洪家豪啊。今日就飞咗去瑞典嗰度咧，做咗一个嘅 songwriting camp 啦，咁啊，同当地嘅音乐人咧做咗呢首嘅新歌。嚟紧佢都话希望可以试下做多少少有节奏感一啲嘅，一啲有型啲嘅快歌。个感觉几 current 嘅，嚟自洪家豪新嘅派台 single， 作品嘅名称叫做《我说不可以》。 So you've got your love locked up instead, but something better's waiting at your door. You don't know your worth, all the things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Say it's never if it doesn't hurt. Find someone you know will put you first. 洪家豪嗰首嘅作品讲嘅就系、是、我形容啊三个字系叫做振富降嘅。女朋友 check 你嘅手机 check 你嘅行踪，究竟做一个男朋友你可唔可以同佢大声讲一声喂唔得，尊重下我好啊。跟住揾嚟咧都系一个 crossover 嘅 single 嚟嘅，嚟自 Kelly 今日有 disclosure。呢句歌词啱啱讲晒就系成首歌嘅意义噶啦。就是喂找一个人看得起你喜欢你知道你的价值的。嚟紧三月的时候即将会推出他的新的 EP。新的名字叫做 Know Your Worth。 Turn around and look at me, baby. I'm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baby.There's nothing tonight that I wanna waste on.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Know that the way you're going, this might be 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 听紧呢一首咧，虽然系一首英文作品，但系嚟自本地嘅音乐人嘅创作嚟嘅。佢嘅名字叫做 C.Y. Leo， 加埋 G.N.Y. 有呢一首嘅 single。 No, you wanna be my girl, baby. I won't let you go. 嘅部分，二月十四情人节嘅时候咧，系好想听啲好甜蜜嘅歌嘅。咁于是乎，我就谂下办法帮大家加甜啦。呢首歌啱推出嘅时候，好多人话咧，即系已经唔系情人咁简单啦，系好啱婚礼结婚嘅时候用嘅一首作品啦。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 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初心单纯给了你的吻，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所有未来，说好了一起等，青春誓言扎了根，愿望比谁都深，过了门永远是一家人、yeah、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只需人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还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走过红尘，写成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冷。某天离开这一座城，我情难你都跟，微笑的说你是我的人。哦，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 我想即是超越情侣之间的那种的甜蜜的。两个没血缘关系的人呢决定成为一家人。简直是 JJ 林俊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我想只是这一种爱都未够彻底，再彻底一点。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穿越所有困难来找你，告五人作品。 突如其来的美梦，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提着石头默默地走，公车从旁擦身而过，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 的夜，漆黑的宇宙，痛痛来自夜空。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告五人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披星戴月地想你。告五人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披星戴月地想你》，而这首歌其实都算是告五人的首本名曲来的。歌词当中讲的就是每日上班放工都很忙碌的我，但是都没有放弃，一路挂住你这个决定。